安德华，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 嗱，是而家我讲俾你听。咁啊，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咁啊，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咁啊，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咁啊，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咁啊提取同埋分离，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咁就可以进食噶啦。 哦，咁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 好， 第三節翻嚟，我哋接翻林生嚟先。 Hello， 林生， 系啊，系啦 ，hello， 请继续， 继续咧，就讲嗰啲所谓术数啲嘢，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咧，阿诗人，我谂你应该记得以前咧，报纸曾经有段时间系好兴讲呢个紫微斗数噶嘛， 系啊， 嗰阵时我咧就都学紧法嘅。就睇见嗰阵时好兴嗰啲紫微斗数，我就曾经试过写信去嗰啲报纸啲专栏，又俾个命盘佢俾佢批，佢话我咧三个月内咧就会做手术，原来真系三个月内真系我要做个手术，真系好犀利。 查实咧，紫平紫微斗数嗰啲，如果系坚嗰啲，好易计到你嘅。 是啊，他就说我就说哇你咁犀利嘅，三个月内要做手术你都可以计得到喎、 啊。 真係好坚喎。 跟住呢， 所以跟住我唔夠膽再深究呢样嘢啦。因为我觉得佢太劲啦，同埋呢有啲嘢呢你明知发生但你改变唔到呢，我觉得係好无奈嘅嘢囉。 咁你有咩灵异嘅嘢分享呀、啊 仲有呢單係第二單啫，仲有就係、是、曾經我僆仔嗰陣時候，我喺條河見過一啲違反咗物理嘅嘢。因為一條河咧，我見過有個波喺度，通常啲水係流順住流噶嘛，但係個波係逆水咁上啊。因為我以前我屋企啲人曾經同我講過僆仔話咧。凡親你喺水度或者某啲地方見到呢啲咁嘅嘢咧，你千祈唔好去搞。因為係好危險嘅，有可能咧係有啲所謂嗰啲污糟嘢喺度搞嘅。我真係企咗喺度，我真係企咗喺度睇住佢15分鐘，佢真係一路咁向前行過，唔係跟住啲水流喎。 即係啲水係向下，佢係向上。 冇啦，冇錯啦，係啦，佢就逆流上嘅。 咁奇。 係啦，冇錯啦。 嗯。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咯，违反咗物理现象咯。我后屘咧，我睇咗15分鐘到咧，我谂到都系呢啲都唔科好嘢嚟噶啦。我仲拜完添，我掟几嚿石头掟完佢，即刻走添。 哇！你真系大胆啊！ 哇！个新手掹你落去咁点算？ 唔系，我都离佢几远嘅，我都离佢几远。 佢其实可能个波引你埋去执。 系啦，我估系咯，因为。你冇可能噶嘛？你违反咗物理现象噶嘛？唔可能会发生噶嘛？呢啲嘢，同埋仲有一单咧，又好奇怪嘅嘢嘅，又好巧合嘅。 系 汶川大地震，我哋有个香港人咪死咗嘅。 个义工嘛。 系 啦，个义工咧，我识得佢嘅。 系。 我阿哥又識得佢，我同佢做埋一齊嘢嘅。我阿哥又識得佢，另外我有個朋友識得佢。有次夜晚我哋開工，佢開嘢。佢就做司機，車我阿哥同車另外一個人就撞車。 撞完车之后咧，就冇几耐咧，我个哥就过咗身。 嗯， 而佢都过咗身啦，佢都系英烈早逝啊！我哥英烈早逝。再、嗯、另外有一个咧，三个人咧，嗰、那个咧都 cancer 十几年，成十几年，好奇怪咯，好巧合咯，撞车呢三个人都个下场同埋嗰个所谓唔太好咯，即系好奇怪咯。 哇！呢、這个都唔巧合。我有个客，我有个嗰阵时有个客啊，三个帮佢做兄弟，一个撞车，一个生癌死啊！做完佢兄弟之后， 即系连住， 所以我咪讲 一个失踪咗，揾唔到咯。 系啊，所以讲几奇怪咯，即系你撞完车，三个人都嗰啲，即系唔系太好咯，即系几奇怪嘅嘢咯。 嗯。 冇啦，系咁多啦， 喂， 唔阻你哋啦。 喂，多谢你，林生。 好， 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系。 佢哋，哦，佢哋，你哋搞错啊？咦，系唔系嗰个林生， 系另一个林生。 系啦。 哦，唔好意思啊。 唔系， 搞错咗。 系喂，咁我哋又讲翻嗰个头咯。咁啊，去完，佢去完啦，咁啊，翻差馆啦。咁佢啊，大家換衫啦，沖涼換衫，咁啊翻落去，咁佢啊翻落 canteen 嗰陣時咧，就見到個頭咧，就撞到啊，就走去咧，就同隔離嗰個嗱，佢自從呢一次之後咧，就知道咗佢個頭咧，就其實就仲迷信過佢嘅。咁佢咧就走落去，就同嗱佢嗰個係三茶嚟噶嘛。咁喺 canteen 度咧，就揾另外一個三柴傾偈。咁咧，佢就背住咗佢又唔知佢入去個 canteen 度嘅。咁啊，佢咧就特登坐埋喺隔離咧，咁啊豎起就以即系坐過隔離嗰張台咧，即係隔咗一張嘅。但係佢阿頭講嘢好大聲。係。咁喺度聽下佢講咩咯？跟住咧，哇！真係嚇死啊！佢嗰個頭咧，然後喺度講咧，佢話喂。我今天、啊、我帶著班僆上去那個魚蛋檔那裡呢、我一進去、我就看到呢著曬燈的嘛，正常一查牌的人走曬出來的，不會有人在張椅子上的嘛， 是啊， 即不會有人在張椅子上的嘛，全部出曬來的嘛要、他說我一去到門口就看到呢裡面那些椅子有幾個伏咗喺度望住佢哋，有几个女仔 睇热闹， 伏咗喺张凳度望住佢，系唔可能发生嘅事嚟噶嘛？ 系 系嘛？因为逢系呢啲咁嘅地方咧，查牌又好，整咁样好咧，你系同啲差佬快啲合作，等佢搞掂晒嘢，你即刻开翻档噶嘛？ 系啊，通常你一开灯嗰下已经知咩事噶啦。 咪同埋你系唔会同啲差佬。嘈噶嘛， 梗系啦， 嘈咁你咪 成斗一齐翻。 唔系啊，佢唔会叫你一斗翻去，佢喺度搞你几粒钟，你咪几粒钟做唔到生意咯。 哦， 系嘛？咁佢话哇，佢话见到成班咁有几个女仔仆咗喺度啊。佢话我班僆仲戆框框，唔知咩事喎。咁我梗系唔入去啦，喺出边煲烟啦。 哇，呢个阿头咧，真系。 跟住我。咁我 friend 都聽到興啦，你個仆街，原來見到唔單聲喎。佢話跟住佢點啊？佢話有一個咧，仲喺度啊，咁樣撩啲頭髮咧，即係個仆仔喺度啊，咁啊玩啲頭髮，玩你嗰個玩下點啦？掹咗執揸住喺手度， 哇！嚇死我！我幾驚係話掹咗個頭落嚟， 唔係掹咗個頭，佢掹咗執頭髮喺度揸住，咁樣養喺度玩喎。跟住佢話。我即刻就去同阿班兄仔咧，叫嗱落咗初步落咗份口供问咩事咧，俾个 number 我哋走啦，唔好搞咁多嘢噶。佢话哇真吓死啊！跟住佢自然嗰次之后咧，佢就知道佢个头咧 睇到嘢， 原来睇到嘢兼夹咧就迷信过佢嘅。 咁几大都系阿头入咗去先入去啦，而家系嘛？个之后 唔会喎，你唔系消防就阿头行先啫。差人就阿啲散仔行先嘅，佢十点嚟行先嘅， 真系 系啊， 唔知讲咩好啊，真系。 咁啊， 廿头。 咁啊，另外有一次咧，就讲一个有一单咧，佢哋有一次咧直接 order， 就话有单家暴事件。 咁啊家暴事件咧，就咁佢上去咧敲門啦，就嘈得好犀利噶間屋，已經即係兩公婆喺度啦，就喺度鬧交咧，即係三更半夜嗰陣時兩點幾，人哋梗係報警啊，大佬 過咗十一點你咁嘅樣，梗係報警啦。 係啦，咁啊其實唔係好多人知道過咗十一點報得警嘅，咁係啦，咁啊去到現場啦，拍門啦，哎開門開門開門，跟住嗰兩個男户主出嚟啦，佢話喂。有人投訴啊！你半夜三更為兩公婆啲嘢，自己拆掂佢啦，爺媽媽唔好搞到我哋難做啦。啊，跟住咁啊，跟住兩個梗係仲喺度鬧緊交啦，又死佬啊、死婆啊咁啊，即係騙嚟騙去啦。佢話嗱，你唔好再嘈啦，問佢要你翻差館噶。咁啊，唉，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咁啊，啊，得啦，阿 Sir。咁佢又望到裏邊咧，嗱，你睇有啲老人家，跟住望入間屋度咧，睇啲老人家喺度，你嘈住曬有乜好啊？是不是你兩公婆不要吵了、不是一千 我真的拉人的為了一陣再有人打電話我 我不理你的 我照拉的那就、做好做醜通常以前的警察不是好像現在這樣的即一去到將件事按下去先大家冷靜一點你兩公婆有什麼事大家談定去這樣就不會好像現在那樣動一點就掹棍又在那裡即開槍看到把 cutter 都即不會這樣的咁啊，同佢兩公婆講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你睇下人哋都老，你睇下你屋企有老人家喺度，你兩個嘈有咩意思啊？跟住嗰兩個就好合作咯，即刻一驚話有老人家，佢就咩咯？兩個就唔嘈咯喎， 即刻收聲， 即刻收聲咯。跟住嗰個女人咧，本來噼哩啪啦又死佬啊，乜乜物嗰個咧，佢話阿 Sir 咩老人家？跟住我坐喺 sofa 嗰個，嗰個唔係老人家，你兩個喺度嘈交，即係其實佢咧就開咗隻門，佢冇入到去嘅，因為佢唔可以亂咁入嚟喺屋企噶嘛。佢只係喺門口嗰度同佢講嘅啫。咁啊，佢嗰入門口就聽嗰兩公婆喺度嘈緊交，老人家坐咗喺 sofa 度。佢話：我屋企得我兩個人住啊 ，Sir， 你唔怕我何來個老人家？佢唔係喎，成個老人家坐咗喺度，你話你咩兩個人住啊？跟住佢覺得自己揦嘢又見到嘢咧，即係佢自己心知。 啊！ 佢老人家坐咗喺度，唔好嘈啦。咁樣嗰個女人即刻話：我哋兩個人住咗，上我哋冇老人家 嘅。咁佢點收貨？ 跟住嚇冇咩？咁佢就唯有扮傻啦。咁啊，我可能我睇錯啦。咁樣咁啊，嗰個女人驚咯。 就追問啦。 喂 Sir， 你头先真系见到个老人家喺度？可能我眼花啫，冇嘢嘅。我唔知系咪睇电视睇错啫。其实个电视咧根本就唔喺个 sofa 隔篱嘅，即系唔喺个 sofa 对面，根本就唔关事。 睇唔到个荧光幕嘅， 佢睇唔到嘅，根望唔到个电视嘅嗰个位。跟住咧，佢又唔知点样打圆场喎。佢话：哇 Sir， 你讲清楚喎，真系有个老人家喺度。哎，冇啊冇啊冇啊，我随口噏嘅啫，我唔系话有个老人家喺度。我是话咧，即系话你屋企，我以为你屋企有老人家啫，咁啊，哦，咁样，咁咧就咁啊，跟住咧，嗱，你哋唔好嘈啦，唔系我就 拍 人翻啦，我而家警告你哋唔好再嘈啦，跟住咧就咁咪同嗰两个讲完，咁你通常都警告嘅啫，唔会一嚟就拉人嘅，咁啊走啦，跟住佢诶转头行翻出去 lift 门落 lift 啦，哇！你估佢出到 lift 嗰度點咧？佢聽到有個婆婆咁嘅聲喺個背後講唔該曬啊！哇，嚇都係冷到嗰啲毛骨直，嗰啲毛孔直樹啊！咁啊落到樓咧，咁啊嗰個管理員咧，咁啊個管理員開門俾佢入嚟噶嘛，咁啊入嚟嗰陣時佢冇理嘅，咁啊嗱嗱聲放佢上去啦，即係嗰兩條友都成日喺屋企嘈噶啦，嗰個管理員嗱嗱聲又差佬上去嘈，就咁會嘈住曬啦。 係啊，咁啊好難做噶嘛。 係啦，咁啊落到去咧，咁啊嗰個管理員咧就話：哎呀 Sir， 今晚你嚟啊，佢兩個成日喺度嘈噶啦，咁啊，咁個客咧就話，咁個朋友就話。咦，他们成日都吵的吗？是啊，吵到死啊，以前他妈就都好一点的。现在他妈走了，两条友日吵夜吵，那吵什么鬼这样。他以前有个妈在那里吗？他跟他妈住的嘛，那老婆成日就，你知道两个女人住在一起就大镬了， 个外母同个外唔系个外母同个女婿住就冇问题嘅。 婆媳纠纷， 即系我就例外啦。如果外母同我住好大镬，个奶奶同个新抱住就唔得噶嘛。有两即系有两个主权国啊嘛。 系 佢话佢佢阿妈以前喺度嗰阵时好啲噶，咁佢又问佢阿妈，咁佢阿妈佢以前同佢阿妈住嘅咩？系啊，佢阿妈好中意。好中意睇电视啊！成一日到黑坐喺沙发度睇电视，唔喐噶，又肥又剩噶嘛！哇，顶你、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看更越 不要再说了， 越形容咧就越似个头一模一样嘅，同佢讲嗰个。咁啊，咁冇嘢啦，咁我哋先走先啦，佢应该都唔嘈噶啦，咁样。咁好啦，呢间屋咧由呢间屋咧，佢落翻去啦，处理完单 case 又警告咗啦。咁啊，过咗几晚咧？又是呢個單位報，過了一個禮拜，又輪翻佢夜間咁啱咧， 又係佢上門啦。 係啦，過咗個幾兩個禮拜咧，又是夜間輪到佢喎。咁佢咁咪又上去啦，係嘛？又上去咧，今次咧一開門咧，嗰個一拍門咧，個開門咧，佢一望就望到個老人家喺度坐咗喺張 sofa 度。咁佢知咩事噶嘛？係嘛？佢知嗰个唔系人嚟噶嘛？喂，先生，你哋咁又嘈，喂，嗱，我上次又系我接呢单 case， 你喺度嘈过我啦，喂，你系咪真系想我拉你阿妈妈拉你两个翻差馆问拉你两个翻差馆扰人清蒙啊？系嘛？跟住嗰个女人啊，跟住嗰女人咧仲喺度哔哩吧啦，我唔知佢唔知衰烂赌定咩嗰种，佢话就两个喺度嘈喧巴闭啲屋。家用冇得攞，系咪先？我呢点翻嚟会嘈冤巴闭咧？跟住咧，嗰个即系我个 friend 咧就答佢叫个男户主你出嚟先啦。佢话点啊？佢话咩事啊？成你跟我出嚟先。咁佢就同佢细声同佢讲话：喂嗱，好老实同你讲，即系其实我哋当差咧就唔应该讲呢啲嘢嘅。即系我话俾你听，你两个就唔好嘈啦。佢话咩事啊？我两次都见到你阿妈坐咗个沙发睇住你两个嘈交啊！佢话唔系话 Sir， 佢哋见到个咩人？你见到个婆坐咗喺个沙发度，佢话系啊！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哋真系唔应该讲呢啲嘢嘅。我话嗱，你两个咧就唔好再嘈啦，查实咧佢应该咧就俾你两个搞到死咗都唔安宁嘅。 系， 佢仲坐咗喺度嘅，跟住嗰个男户主咧就开始咧，即系冷静啦，唔系冇喊，啲都烂赌嘅，边会有嘅？ 系，我谂得佢太，我谂得佢太好啦。 系啦，跟住咧，佢就开始唔系好顺嘅。佢话：我哋真定假啊？佢唔系啊，佢以为嗰个婆未必系佢阿妈，可能系第啲嘢入咗佢屋。跟住佢话：阿 Sir， 你真系见到啊？佢话佢而家都坐咗喺度啊。跟住佢新抱唔知啊。佢而家都坐咗喺度，跟住就佢话不如咁啦，入嚟你入嚟我哋坐下。佢一入佢屋咧，佢有个神位嘅，个神位咧就你知啦，嗰、那个系上边系大神啦，中间系有啲系中间系祖先，有啲未必嘅，又未必装得咁好嘅。咁佢有嗰张慈相咧， 直接 最攞命咧，佢见到个阿婆目无表情坐喺张沙发度，跟住望下慈相咧一模一样嘅两个。跟住嗰个男事主咧，同佢你见嗰个系咪呢个样？细细声同我，哇，即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跟住两个喺度嘈交，又跟住嗰个女人仲喺度哔哩吧啦嘅时候，嗰男人死婆唔好嘈啊！阿妈坐咗张沙发度啊！哇，嗰个新抱咧吓到咧，你啊，你啊生前同佢系咁嘈，你死咗都。依家仲坐喺度啊！你系咪好开心啊？咁就哇，最惨嗰个客咧，真系都唔知点打完场啊！ 走又唔 佢，如果俾上头知道佢咧，即系喺度搞埋，佢唔可以讲呢啲嘢噶嘛。跟住咧，嗱嗱，你两个冷静啲吓，唔好再嘈啦。即系佢又唯有咧，即系佢唔想再做呢啲 case， 真系好烦噶嘛，又冇嘢拉系嘛？ 系啊！ 你如果攞翻嚟落口供，俾 CID 房都醒你噶嘛？你 清官都难审家庭事啦。 系啦，咁佢又同嗰两个人讲嗱，喂嗱，讲真，我唔系讲你 拍烂档。 最惨系咧，佢讲嘅时候，嗰个阿婆坐咗喺张沙度冇喐过噶， 同佢完全冇视线交流嘅。 冇，佢坐咗喺度嘅啫，冇视线交流嘅。 即係好愁嗰個樣咯。跟住我同嗰、我同跟住要捉嗰兩公婆嚟，喂嗱嗱，我真係講真嘅。 嗯， 你個奶奶啊，你個阿媽就坐張梳化度，我而家都仲見到你哋，唔好再嘈啦，嚇怕唔當，唔好再嘈啦。 嗯， 唔係咧，真係唔係咧，真係好大鑊。 嗯、 我唔知唔知个老人家咧，即系死都唔安宁啦，怕人当你两个冇错啦吓。诶、 嗯， 我嗱，我而家翻落楼，我唔想再见到，唔想再见到你哋喺度嘈，再嘈咧我就冇办法，真系请你翻差馆啊。咁佢又落翻楼啦。咁、 嗯、 呢单 case 咧就完咗啦。跟住咧过咗诶冇几耐咧，咁啊唔知嗰、那个呢度呢间屋咧，佢系日头嚟嘅，咁晏昼咧。呢度咧就火烛，就有人报火烛，就唔系嗰个单位，咁啊报火烛，咁啊去到咧嗰、那个咁、那个、那个、那个 friend 咧去到咧就问管理员咩事，咁啊打三条狗啊，咁啊上消防嚟到咧就冇件咁嘅事嘅，冇、 嗯、 即系冇火警嘅，虚报嚟嘅，咁啊同个看更讲开话啊，我哋觉得嚟过呢度两次啊，诶、哎、你呢度啊有两公婆嘈冤巴闭，佢话冇啦依家。兩公婆冇嘈過啦，好耐冇嘈過啦。 上次上完啦，佢就冇再嘈。 係啊，佢話：哇，其實都唔係隔好耐啫，隔咗個零月啫。佢話啲個幾月冇嘈過啦， 安靜， 好安靜嘅喎。佢話我聽夜間嗰個講咧冇嘈過啦，以前咧、左右隔離咧真係唔得佢死嘅，大佬你兩點幾啱啱瞓著，突然之開工啊嘛。哇！佢話嗰次真係搞笑，入間屋嗰度咧，其實做 case 有三個人喺度。 但佢唔落得保噶嘛？ 啊， 佢唔落得保噶嘛？ 唔系呢啲通常唔落保嘅， 就系写翻两个咯。但系佢心思肚明系三个咯。 系啦，但系唔可以咁讲啊嘛。 YouTube 咧 chat room 有个观众好同意你讲嘅嘢，阿莫系应该系莫山，一山不能藏二虎啊。 边个啊？ 一个地方唔能够有两个主权。 咁啊系，有两只老虎。 系咦？我哋呢一节又 overrun 啦。 诶、欸、，overrun 啦。 系啊，二十分钟啦。 好好好， 我哋唞唞再翻嚟。 好，我哋唞唞先。 转头见。 转头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